出再见，坚决如铁，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划出一句离别，爱情只有永远。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，伤心欲绝，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，相爱已经幻灭。 听到的是周传雄的《黄昏》，对这样一首歌曲一直都有着特别深刻的记忆。那个时候，大街小巷都在循环地播放着它。年轻的自己正在从所在的城市穿越到另一个城市的海边，那里有阴沉的海风、涌动的波涛、黑色的沙滩。那个时候，哪里知道什么是情伤呢？不知道为什么，听到了这首歌曲，会觉得整个城市里的人好像都在抽泣。这里是99都市夜归人，接下来今天的第二首歌曲听到的是杨丞琳《不敢说的怀念》。

谁告诉我？感受走得太慢，你又说赶不上潮流。你曾经多爱我，你还记得否？为什么同一张口才说爱我，又说要离开我？我想忘了时间的错，一分一秒的过，却不知道越走错越多。忘了时间的钟，每个人都在笑我。哎呀呀呀，忘了时间的钟，滴滴答的不休，转了转了转了的还我。忘了时间的钟。你说 他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，怎么样？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！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。你最贴心的副驾，969，车舞飞扬。 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总会出现视野盲区，有哪些盲区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呢？ A 柱是左前方和右前方连接车顶和前舱的连接柱，在转弯的时候这里就会产生盲区，视野就会被阻挡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过弯道时要减速的原因，因为 A 柱有盲区，所以降低车速，避免 A 柱的盲区造成事故。在我们准备超车或者对方来车的情况下，驾驶员往往看不到前车和来车的情况，特别是遇到大型车的情况，所以超车有盲区。超车要先了解前方和来车情况，再做决定超车。对前方或来车不清楚的时候超车，很容易会因为前方的突然情况而发生事故。汽车的内轮差盲区是每个驾驶员需要重视的一个问题，前内轮和后内轮在转弯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半径，小车内轮差在1米左右，大货车的内轮差达到2米，这个区域就是驾驶员的盲区，此时不注意的情况就会出现事故。比如我们的小车在出库的时候，如果忽略了盲区，过早的打了方向盘，可能会蹭到其他的物体。还有光线盲区，这种情况吃亏的朋友很多。光线盲区一般在夜间，一些没有道德的人开车的时候一直开着远光灯，遇到对方来车也不变换车辆的灯光，前方车辆不变换灯光，驾驶员的视野将会受到影响，强烈的灯光刺激会产生短暂的视野盲区，在这个时候应该使用双闪提醒对方换成近光灯。在开车的时候，在向左或向右转时，由于转弯角过大，从而导致后视镜转弯的时候看不到车道来车的情况，此时的司机应该多加小心，当决定换车道的时候要确定安全后再进行行驶。景点969，我是亚威，小心驾驶，避免盲区，安全行车。 月光